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一起欣赏张鹏的书评，一位纽约客书写的理想之城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柳宗元的愁曹氏玉过象限见记。 张鹏与姜文的新片《邪不压正》的小说的原作《侠隐》的作者张北海有过一面之缘，他们曾经谈及这本以1936年之后的北平为背景的小说。今天我们继续通过张鹏的书评，一位纽约客书写的理想之城，了解张北海和他的《侠隐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侠隐中描绘的1936年的北平，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张北海的记忆，因为那一年他才刚刚出生。为了力求细节的真实，他只能求助资料。令人吃惊的是，这个收集资料的过程竟然持续了几十年。文字有那样的温度和质感，是因为背后下足了功夫。其实我从在台湾时就开始收集资料，当时收集不是为了写小说，我出生在那里，我就爱看当年的外国人是怎样写北京，那些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两辈子的怎么写北京，我主要是为了认识我出生的那个城市而已。张北海的书架上有关老北京的参考资料总共有好几百本，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。他说，记忆是我查资料的参考，因为我知道当时一点点情况，我即使查资料也知道符合我的要求才能用。没有动笔之前，我写了六七本，我把这六七本变成一本，我就根据这一本来写。张北海笔下男主角李天然喜欢四九城游走，走的哪一条胡同都写得清清楚楚，路线也是明明白白，全是因为张北海的手边有一张1935年的北平市街道图。地图是张北海在一本叫做《古都文物略》的书中找到的，不过书中并不是一张完整的图，而是一个区一个区的地图，内城七个区，外城五个区，把它们拼接完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技术工作。张北海的一个朋友帮他找了两个专业搞电脑图像的人，花了三天功夫才弄好。一定要找到一个完整的地图，才知道如何放位置，然后知道互相的关系。拼成这个地图之后，我才弄清楚哪条胡同哪条街在哪里。当年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，张北海也会不厌其烦地在一些回忆录里寻找，比如坐洋车从东城到天桥三毛钱就可以了，老妈子一个月五块，这些细节在不少人的回忆录里有，比如邓云香，他写抗战前后的老北京就写过坐洋车从哪里到哪里的价格，一斤面多少钱，对我的帮助挺大的。而侠隐中提到的一些八卦趣闻也都是有根据的，那时天津出了一份画报，每一期大概只有四页到六页，叫《北洋画报》。所有关于当时北京的小道消息，张北海就是从那里收录下来的。相比于资料的收集，更困难的是文字中的京味如何表现。对于一个远离故土半个多世纪的人来说， 寻找乡音是个艰难的过程。写侠隐的时候，我桌子旁边一直放着几本书，《红楼梦》、《骆驼祥子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、《啼晓姻缘》。我为什么选这几本书？因为这几本书里的北京话是一流的，《红楼梦》里的白话是属于上层结构的话，《儿女英雄传》里的北京话讲得非常好，还有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所描写的时代和我小时候的时代很接近，张恨水的《啼晓姻缘》写的就是老北京的市井故事。讲起写侠隐过程中的一段趣事，张北海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我那时候经常一写就写到四五点，有一天早晨天亮了，我想喝一杯咖啡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出门之后看到满大街的外国人，我想怎么搞的，怎么有这么多外国人来北京。后来我才突然想起来，我是在纽约写，我不是在1936年的北京。那段日子，张北海差不多真的以为自己身在1936年的北京，写1936年的北京的故事，他好像进入了一个自己营造的梦境之中。 为侠隐作序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这样评说，当年来台的前辈作家怀念往事无常，于是有了惊梦之叹，张北海则反其道而行，正准备要幽人入梦。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，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，除了怀旧，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。张北海如此怀念书写北京的方式，这也许就是他的一场故都春梦。初虚入实，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之美，也无从避免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忧患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北京仍然拥有自己的传奇。日本人的天罗地网挡不住神出鬼没的燕子李三儿。冬夜的胡同再怎么弯曲寒冷，回到旧京的游子还是能找到心上人的门来。1974年，离乡26年的张北海第一次回到北京，立刻感到故乡人事皆非。我当然明白，天下人与事都因岁月而物换星移，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吗？算它是吧。所以即使物是人非，他依然一次又一次回来，近年来他更是大约两年就回京一次。这个北京是他既熟悉又陌生的。我只去过一次雍和宫，雍和宫我还是很喜欢的，盖得很好很漂亮，那以前是王府，然后变成庙，而且以前我家离雍和宫很近，我没事就去逛一下。中山公园我很怀念，因为以前那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，唯一遗憾的就是去御膳房吃饭，你要先买进中山公园的门票，应该是你买门票在那儿吃饭盖章以后再把钱还给你才合理。第一次回来时，张北海按照记忆找到东四九条30号小时候的家，遇到一个居委会的老太太，听说她是从国外回来的，她主动和里面的住户商量，住户很客气地让她进去参观。一看我就发现这不是普通人家，里面停着两辆车，一辆军用吉普，一辆红旗，里面的人都穿着正式的列宁装，院子保持得很好，是活着的家。然而几年后，他第二次带着家里人去看的时候，30号突然变成了57号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把上百年的街道号码从双号变成单号了，从此他便没有再去看故居的兴致了。对张北海来说，新北京依然有惊喜。最近几次回来，最大的收获是吃到了羊蝎子，再配上4两2锅头和大饼，真是一大享受。这是北京近几十年来创造出的最了不起的小吃。入夜，沙龙的漫谈结束了，张北海离开，步履清洁，很快消失于北京的茫茫夜色之中。此刻真感觉他就是自己笔下的那个青年侠客，一身轻功飞檐走壁，从一个胡同溜向另一个胡同，从一堵墙头窜上另一堵墙头，他引入古城的黑暗中，寻寻觅觅，仿佛是梦游者的旅行。他寻找的是北京的线索，是有关他自己前世今生的记忆。 好了，张鹏的书评，一位纽约客书写的理想之城，我们欣赏完了。 张北海在《侠隐自序》中写道，这里的北京不是今天的北京，这里的北京是没有多久的从前，古都改称北平那个时代的昨日北京。故事的历史背景、其事件、人物、市容、生活等等，作者都力求符合史实，虚构部分则纯属虚构。抗战烽火前夕，走进这虚实两个世界，是一位现代江湖游侠岳阳归来，替天行道，一了恩仇，穿缘而去。从这段文字和张鹏的书评中，我们可以知道《侠隐》这部小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与纯虚构作品不完全相同的诞生过程。像这样的小说也只有有张北海这样特殊经历的作家才能够完成，他的创作也给我们感知80多年前的北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柳宗元的酬曹氏玉过象限见记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江宁。今天，我想为大家带来文学家柳宗元的《酬曹氏玉过象限见记》。护额山前碧玉流，骚人遥祝木兰舟。春风无限潇湘意，玉彩瓶花不自由。标题的意思是，曹氏玉经过象限的时候作诗寄给我，我写诗答谢。诗歌的大意是，眼看破峨山前流过清碧的柳江水，遥想在木兰舟上坐着思念朋友的诗人，读了你所寄的诗作，如沐春风，温暖无限，香彩瓶花相赠，可我身为逐臣怎能自由。此诗的写作年代不可考，考虑到象限离柳州较近，有可能是柳宗元贬谪到柳州任刺史时写的。历代的诗人与文人，不管愿不愿意，和政治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。古代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要入仕途做官，而悲剧也正在于此。诗文写得再好，也不过是官本位政治的附属品。李白、王昌龄、韩愈、刘禹锡、柳宗元、苏东坡、黄庭坚等，哪个才子不是遭受了流放之刑呢？柳宗元的朋友在他失意之际写诗安慰他，他写诗回赠，但欲言又止，说采花相赠都没有自由。其实他所谓的不自由，显然是政治上的不自由。全诗锋芒尽藏，而弦外之音绵绵，政治的残酷与文人的无奈令人唏嘘。诗歌中说的破峨山，指的是现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境内的西山。西山海拔600米，被称作天下祖庭的千年古刹四祖寺就坐落在西山，而毗邻的东山则有另外一座古刹五祖寺。两座古寺都属于全国禅宗祖庭，全国共有6座禅宗祖庭，黄梅县就独占2座。于是 这里有佛教大师问黄梅之说。四祖寺古称幽居寺，原名正觉寺，是禅宗四祖道信法师的道场。许多的古刹名寺大都是香烟缭绕，人声喧腾，而这里没有其他寺庙常有的浓厚商业气息。四祖大殿、凌润桥、毗卢塔等寺庙建筑都矗立在一片宁静肃穆之中，让人少了一份浮躁，多了一份虔诚。在寺庙中部有一个山坡，山坡如平台一般，上面建有一座正方形的砖石结构古塔，历经风雨的砖瓦巍峨屹立，虽陈旧但不失庄严，这就是安放有四祖真身的毗卢塔。此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。唐武德七年，也就是公元624年起，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在此传法30余年。除了弘扬佛法，他还有着一颗济世救民的仁慈之心。有一年，黄梅发生了瘟疫，疥疮在全县流行，情势十分危急。粗通医道的道信大师配了一副药方，他将米粉与芥菜混合做成菜粑，一位农夫服用后病就痊愈了。消息传开，适逢3月3大师寿辰，大师便亲自下斋房做了很多的菜粑广施百姓，使全县的疫情得到控制。所以四祖寺每年3月3做菜粑广施信众的习惯一直沿袭至今。游人今天到访四祖寺，走得劳累了，可在寺中的凌润桥上休息。此桥像是廊桥，中间有一条走廊，桥下涓涓细水，清澈的水流把水中的巨石切割成好几块。最显眼的是石拱桥身正下方的一块大石上刻着碧玉柳三个大字，据说这是柳宗元的手迹，这三个字也正是来自本诗中的首句。徜徉在西山四祖寺中，这里的一砖一石似乎能跨越千年，将当年的诗意与禅意再现游人面前。破额山前碧玉柳，骚人遥祝木兰舟。春风无限潇湘意，玉彩瓶花不自由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、陈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，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你知道吗？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。董酒1258遵循1258道。